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美哲，这两天你看奥运会了吗？ 说实话，比赛项目我没有太看，但是我关注了一下奖牌榜。然后截止到现在的话，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6块金牌，是不是？但是那个开幕会那天， 开幕式 那天我稍微搂了几眼。 哦，还会用搂这个字儿 啊？我们也说 啊、哦，也说啊。 其中有一个环节应该。但是有好多好多的无人机摆成了一个球体、地球的形状、我当时就想这个在技术难度上是不是挺难实现的。 我说实话，我就是运动员进场、因为他直播嘛，我们家孩子就已经快该睡觉了 啊。那你看到中国队入场 了吗？那肯定是看到了。 哎，很多朋友都在好奇啊，说今年的东京奥运会、每个国家的入场顺序是按什么来排布的？ 排序的。 后来我看到咱大城小事的听友群当中，有的朋友就说了，好像是按照日语的50音图的那个顺序来排的。啊一乌哎哦，什么他七粗太透，那尼努奈诺，反正排到咱们中国的话，就是大家稍微等了一会儿。 他不是按着 A 到 C， 他不是，对，他不是什么 America 什么 A 打头，然后 China C 打头，他不是按照这个， 反正 似乎是哈， 是吧？ 嗯， 反正日语你学的好，我是一点不会， 略知一二，略懂皮毛。 那确实，买东西的什么时候都相当不错。 但我就是皮有点厚。 还带自黑的吗？现在 这不是自夸吗？我说我略知皮毛，但我知道这个皮呀、它有点厚。 哦，这两句话是连在一块儿的、我想多了，我给他断了句了。 您确实想多了。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个互动话题，就是您看奥运会了吗？ 嗯、 这两天不知道在家的时候，哪些项目给您留下了精彩的这种回忆和印象啊？包括哪届奥运会您看的比较爽？ 那必须2008年啊， 是吧？ 北京奥运会， 因为没时差。 一是没时差， 对吧？ 二是啊，那年我高考， 考得好吗？ 一举夺魁，虽然没夺魁吧，但是考得还不错， 是吧？ 所以心情也倍儿棒。 哎，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看奥运会了吗？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嗯、 奥运会呢正在日本东京进行当中，很多不能去现场观赛的，因为这些天由于疫情的原因哈，所以呢，很多的奥运迷就把心思扑在了奥运徽章和纪念品上。据说热门的徽章一面世就被一抢而空。昨天上午呢，记者也是走进了王府井宫美大厦一层的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那么奥运徽章的展台前挑选的人格外多，奥运迷许岩就是其中一位。他本来呢想来店里边买这个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东京奥运会纪念徽章，但是这款徽章实在是太热门了，早已经脱销了， 哦， 就是买没了。 嗯， 据店内的工作人员说，限量3000套的这个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东京奥运会纪念徽章，7月初面世当天就已经售罄了。 可以想见哈，毕竟只有3000套，你想有很多朋友可能都关注着奥运特许商品呢。 对啊，但关键的问题是这么热门的话哈，一天就买没了，可见大家的热情哈。 就跟二福那天 4000碗。 对，面是吧？某些主持人呢，就兴致满满的想去吃面，还没到门口呢，就听见人家店员远远的喊：“别排队了，凉面没了。 ”所以这些都是大家喜欢的，是不是啊？都是紧俏的哈。据这个许岩说呢，他在店里边没有了嘛，就挑选了一枚奥林匹克格言的徽章，一枚奥林匹克价值观的徽章和一枚徽章交换中心的纪念徽章。他说啊，看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发现奥林匹克格言除了更快、更高、更强之外，还加了一个更团结 ，together 啊，是吧？ 是吧？ 啊 ，faster, higher, stronger， 这回又加了一个团结 ，together， 在一起。 不光日语好，英语也好，是吧？ 哎呀，略知皮毛， 这皮毛更厚， 更厚一些。 哎呀，这一看都20多年的厚啊！然后说才知道呢，这届奥运会开始呢，百年奥运有了新格言，所以呢，这个格言徽章必须得买。 据了解呢，奥林匹克格言徽章和奥林匹克价值观徽章都是限量发行2022套。 嗯， 徽章交换中心的纪念徽章呢，仅限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的旗舰店销售。那么在店内呢，配合这届东京奥运会发售的带有2020东京奥运会会徽和吉祥物的第3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铜章以及吉祥物铜章等文创产品，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 嗯， 店内工作人员就说看来看这些产品的顾客呢多了不少，尤其是这两款有会徽和吉祥物的纪念铜章就卖得特别好。 哎， 所以每年其实在每一届奥运会哈、啊、不是每年，就每一届奥运会的时候呢，大家对于这些奥运产品的喜爱也觉得应该收藏一下。 是 吧， 你比如说2022北京冬奥会也即将和大家见面嘛、 嗯、 估计到时候我们的冰墩墩雪融融也会迎来销量的爆棚。 没错，那时候大家都可以买哈。 嗯， 前两天还跟一位同事哈，就是武军一块来聊天，我说咱俩的之间这么多年啊，有的时候都是以奥运纪念，就是上个奥运会的时候再怎么，就是一说就是4年4年4年的说。 因为当时从事体育相关的工作。 就是他 体育节目 他都是法制节目。 啊、哦、是吗， 对，他没看过体育节目。 好吧。 后来去修车。不管怎么说是。 后来去修车。 就是不管怎么说，就是其实奥运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嗯， 也许某一天我们回顾2020年哈，就所谓的这个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也想，哎呀，你别看它上面写的是2020东京奥运会，它是在2021年开的， 是 啊，都会有一些记忆。 到时候可以跟孙子来讲讲，爷爷当年看那东京奥运会啊，他是2021年办的。 那这老奶奶可以说说2008年高考的时候北京奥运会的故事，是不是？ 那必须的 啊！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看奥运会了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还是和大家说说咱的奥运会收藏品哈。 嗯， 像什么火炬、景观旗、吉祥物。工作之余呢，30岁的北京小伙张文全啊，平常特别喜欢收藏和历届奥运会相关的物品。那如今呢，他们家已经摆了5000多件藏品，是满满的摆了一屋子。记者在和张文全见面的时候，发现他身上的奥运元素是特别的引人注目。 嗯， 你看这上衣还有背包，全都是北京冬奥会的特许商品。左胳膊上呢还带着2008年北京夏奥会的志愿者手环。张文全说啊，从北京奥运会之后，我的生活那就离不开奥运元素了。走进张文全的家，不到20平方米的前厅竟然有1000余件奥运藏品。像靠北的长条桌上是摆放了10多支奥运火炬。 哦， 要说我们家也有10多支火炬。 真的吗？全是冰棍吧？ 全在冰箱里放着呢。指着一侧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的用餐券，张文全说啊，这件藏品可是我省吃俭用留下来的。 嗯， 2008年读大一的时候，我就成了北京奥运会棒球场的志愿者。 上回也说过哈， 嗯， 棒球职棒运动， 在男棒女垒嘛。 哎呀，真不错呀。 嗯，就是某些男主持人非得要给我挖坑，问我打不打棒球 啊？ 哎，那我要真打了棒球又怎么样呢？ 没有什么，这挺好，挺好。 行吧 啊，人家那个张文全啊，为了省下餐券作为纪念，就省吃俭用、收集了满满的一册。在张文全的家里，像奥运会比赛的门票啊，还有徽章啊，是随处可见。要是细细数来呢，各种各样的藏品已经达到了5000多件，可以说这都是10多年来一件一件收集而来的。 嗯， 每当遇到生活当中的挫折还有困难的时候，看看家里的藏品，就会想到我们刚才说的奥运精神，团结、友谊、拼搏的这种力量，也给了他继续前行的一个动力。 哎，其实奥运会啊，有机会可以再单细聊，这不是刚刚开始嘛。除了我们所谓的更快、更高、更强，其实不光是得金牌，更多的是它背后的一些精神和财富哈。 没错， 有机会的话咱们可以来回顾一下哈。 嗯，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看奥运会了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哈，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 哎， 另外呢可以找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各位的留言。 嗯，回哥说，哎，我看奥运会了，每天都看，而且我是尽量要去看直播，如果播出时间特别晚，那我就要看一下重播或者是回看。 嗯， 所以是一位每天都特别关注奥运会动态的一位朋友。 东京跟咱们有多长时间时差？ 1个小时啊，比咱们快1个小时。 哦， 比如说日本8点钟的时候是咱的7点钟。 嗯，所以其实基本上时差 就可以等于没有。 对，但如果比如说在欧洲那样的国家就是举办奥运会的话，可能大家就会稍微困难一点。 难道在美国举办奥运会更困难？ 那也是， 是吧、 嗯、 所以今年我觉得可以享受奥运比赛、啊、 没错。 来看看那时候花开说，看了看了看了，除了看了射击、跳水、击剑，我比较喜欢乒乓球和排球，看了许昕和刘诗雯的混双，也看了让人泪奔的女排的第一场比赛。 嗯， 我们不能仅仅盯在比赛的输赢上，要看到每个项目的运动员们为了祖国的荣誉都付出了艰辛和汗水，为他们的精神鼓掌。哎呀，要尊重每一位运动员的辛勤付出。 没错哈，我看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其实都特别关注女排的第一场比赛、 嗯、 因为我们现在是0-3负于了土耳其，对吧？ 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嗯、 但这只是第一场比赛，我们后面还有机会、 哎、对、 嗯、 另外其实真的就像刚才很多朋友所说的，输赢并不重要。 嗯， 有的时候奥运场上的英雄哈，真的不是拿金牌的。 嗯， 有很多的背后的一些人，可能他们坚守啊，比如说很多老将参加了三届奥运会甚至更长、嗯、他们背后的这种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人家也真的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哎、 我们可能更加希望朋友们去关注到的是大家背后付出的汗水吧、 嗯、哎，3090说，为了看奥运比赛，尤其是中国女排的比赛，我下定决心邀请啊，歌华有限的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把机顶盒给我换成了 4K 的，就是高清的哈、 嗯。 哎呀，但是由于比赛，这土耳其比赛前一分钟啊完成的，虽然说比赛失利了吧，但是无论输赢都看好女排。 没错，嗯，5434也说，那看奥运会是必须的呀，像什么开幕式啊、射击、举重、击剑、游泳、跳水、乒乓球，我都看了。有的看的是直播，有的看的是回放，也是非常的关注哈。 哎、 包括红果姐也说，看了女子击剑的比赛、 嗯， 觉得特别的稳扎稳打， 嗯、 拿下了这个来之不易的金牌，祝贺。 击剑都分哪些项目？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来，让曾经的体育节目主持人给我们科普一下。 有花剑，你听说过吗？ 哎、有有有有有 啊！有重剑，你听说过吗？ 啊，有有有有有。 有佩剑，你听说过吗？ 也有。您说有就有 啊，是吧？然后呢？ 然后呢？啊，我知道每个人不是戴一个面具吗？ 嗯， 然后两个人呢拿一根特细的剑 啊， 就互相的戳 戳。啊，不过话说回来了，击剑比赛能看得懂确实非常的难、 嗯， 而且很多的时候现场的裁判也可能是通过背后那个灯来判断刺中没刺中。 是、 啊、 你看就是内行看门道、 嗯、 我们这种外行不妨碍我们看看热闹。 哎，挺好。 比如说我们看看跳水比赛， 嗯， 我就看那个谁跳下来的时候那水花小，我可能就觉得嗯这个技术应该还不错吧。 哎，包括有很多项目像跳水当中的那些数字你知道吗？ 嗯，您举个例子。 307C 307B 这肯定都是有国际标准的一些约定俗成的技术动作 是吧？就 是吧， 向前翻腾还是向后翻腾？ 哦， 然后有没有倒立？ 嗯、 哦，代表的标志不一样，代表的字母也不一样。 哎呀，不明觉厉呀， 是吧？没事，慢慢看，看完这届奥运会，下届奥运会你就熟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看奥运会了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这两天呢我们说了好多遍这个地铁里边开便利店了啊、 嗯、 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真的是、 哎、 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吓一跳。 怎么了？ 就确实很好。那、在六号线青年路站的西站厅，一座颇具现代感的便利店也是在25号正式迎客。记者也是注意到，这家开张的便利店位于站厅的西端，店内一整面冷藏柜里边摆满了鲜食哈。 您是想吃冷面了吧？ 对，那天没吃着嘛，一直念念不忘。 哎呦， 哎呀，早上起来刚刚下地铁的李女士就走进便利店，买了一杯美式咖啡。 嗯、 瞧人家挑战的多好， 苦啊， 苦啊，但是精神啊。 哎， 人说了，终于能够在地铁站里边买东西了。这对于早上起来赶地铁的乘客来说比较方便。 嗯， 记者也是注意了一下哈，这家便利店售卖的商品主要为鲜食产品，像盒饭呢、沙拉呀、三明治这些冷藏食品，同时还提供爱窝窝、 哎呦、 茶鸡蛋， 嗯 啊、茶叶蛋， 嗯，金骏眉泡的吧， 哎、炒肝儿。这样特色小吃， 这就比较有咱北京特色了。 对啊，但是这玩意儿吃在地铁里边有的时候吧，说实话，你就像吃这个东西应该是慢慢的、 嗯、 细嚼慢咽的哈。 是， 反正我觉得稍微有点跳。此外呢，店内还提供热咖啡啊、豆浆啊这些现做的热饮，无论是早中晚三餐还是下午茶，乘客都能买到合适的定制美食。 除了美食之外，便利店呢还提供像雨伞这些日用品，满足乘客万一哪天今年雨水好像特别多。 对呀， 是吧？ 尤其是七下八上，正处在汛期当中，可能雨水就更多一些哈。 据说这两天还要下雨 啊？是吗？ 啊，反正 您是不是一个月都没洗车啦？ 我这 差不多吧， 俩星期至少有了。 哎呀，行，省钱了。 嗨，所以呢，有的时候万一赶上雨天出行的时候，跟这儿买把伞也是非常方便。为了服务赶时间的这个乘客呢，便利店还设置了一排智能提货柜，就是未来乘客在搭乘地铁的时候可以提前在手机上下单，下了地铁就可以通过扫码开柜提取货品。哎，所以这样减少排队时间。而且据说呢，提货柜里边还安装了紫外线的杀菌啊加热装置，确保食品的安全卫生。 嗯， 其实为了乘客提供美味食品和便利之外呢，北京地铁公司也是倡导乘客啊遵照乘客守则文明乘车，不要在车厢和站内进行饮食。那么人家地铁的工员说开的这三家便利店都在显著位置和食品包装上贴有请勿在车站内饮食、严禁在车厢内饮食这样的提示，对吧？ 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哈，买了这些鲜食也能遵守地铁的禁食规定。 哎，其实呢，刚才说这是在六号线的青年路站哈，其实青年路那片你熟吗？ 不太熟， 不太熟哈，周边有好多小区。 哎，是不是离朝阳大悦城不远呀？ 朝阳大悦城有一个出口，就是青年路地铁站。 啊，你看，那我没记错哈， 是吧？就是里边逛过街，是吧？ 哎， 周边 你有没有发现啊？我现在已经渐渐的可以脱离北京市电子地图了。 真 不错，我还是先打开吧。 哎呀，里边有珠江罗满家园啊、天鹅湾啊、星河湾啊，多处大型居住小区，附近还连通像姚家园、甘露园啊、北京长安站这些公交线路。所以呢，其实这儿开一个小卖部吧，开个便利店吧，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你比如周边这么多小区有需求，但是哈，那附近的一些什么综合超市啊，然后那些小饭馆、小店啊，也不少。 也就是大家也可以选择在周边的一些商圈的小便利店去 买东西。对，你比如早上起来饿了时候，周边在地铁站西侧出地铁站面也就是50米，就是商业楼的底层嘛，已经开了一家便利店。还有一些什么主打肉饼啊、驴肉火烧、四川小吃小面这些便民的小吃店铺，所以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那倒是， 对吧？你说， 但是你说像买一个雨伞什么的，你就是在地铁里， 那是 你出来不想淋着，那不就只能在地铁站里面买会比较好一些？ 你会买吗？ 要是没带伞的话会买， 就是如果外边下雨了你会买吗？ 会买的，会买的，毕竟这个粉底啊它挺贵的，这淋花了也怪不好的。 我有一次就没带伞 啊，然后妆就淋花了。 我就没有向服务人员问，你们有免费的雨衣吗？ 就是地铁的工作人员吗？ 对啊，然后就给了我一个免费的雨衣。 哎呦，咱北京地铁还提供这样的人性化服务呢？不知道啊， 就是那种一次性的雨衣。 哎， 然后 其实还是 提供的哈。挺 好，挺好。哎，你说我们今天说了这事儿之后啊，会不会未来几周 他们生意不太好是吧？卖伞生意不太好， 全都找人地铁工作人员问， 哎， 可以问一下是不是？ 可以问一下嘛，是吧？少花点，少花点，家里边那么多伞，是不是？ 还是离开老师会过日子。 据说呢，人家面对这种外边商圈的挑战，便利店的运营方还是信心满满的。那么，据他们经理说，地铁便利店直接为乘客服务，可以为乘客提供更为便捷、好吃的新鲜餐饮，解决之前乘客在地铁站买不到吃的这一痛点。为赶时间的乘客呢，得提供一个更加方便的购物环境。相比于站外的这些店面呢，还是有独到的一些优势。 是， 哎，此外呢，目前便利店还处于试点阶段，未来呢，可能根据会试点情况。将会在公开招标的方式让这个地铁便利店推广到更多车站，对吧？目前现在只 有 三家、哎、 是分别在三条不同的线路上。 是是是。 因为最近呢，我们早间有一档特别优秀的财经节目啊，叫财富新动力，也准备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咱北京地铁便利店的相关的话题，所以我也稍微多看了一些新闻。 哎，你应该去看看实地，像青年路展，然后像菜市口，你知道在哪儿吧？ 在菜市口嘛。 啊，菜市口站也有。 哦。 啊，然后你还可以看看和平里北街。你觉得哪个离你们家近？ 我哪个离我们家近不重要，看哪个地铁站出来之后啊，美食多。你说我要去实地考察，那必须得带上制作人，是不是？ 哎呦呵，行吧。 制作人可以吃一碗冷面啊，补偿您一下嘛。 哦。 我还没说完呢。 你说。 就这次呢，我做了一下功课，这三家便利店，他选的那个品牌也挺有意思的。有一家是罗森，大家都知道是日本的那一家连锁便利店，是吧？还有一家呢，应该是京东。 就是和京东相关的 有合作的啊。 还有一个呢，就是主打咱北京特色的，叫什么 Daily Gogo 之类的便利店，三家不同的，也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倾向。我觉得朋友们如果坐地铁的话，不妨关注一下，看看这三家便利店提供的产品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 哎，反正啊，就是个人可能有些喜好，包括您有什么样的需求，其实也可以来说说啊。 是， 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啊，看奥运会了吗？喜欢什么样的项目啊？都可以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 5434问了个问题 哦， 土耳其中国女排是不是第一场输了？输给土耳其了， 0-3。 土耳其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 亚洲吧。 亚洲， 亚洲吧， 是吗？ 我记得应该是 哦， 是吧？ 土耳其，你知道，就是中国在2002年的时候，在世界杯足球赛 上，那个时候才小学6年级， 哎、冲出了世界杯、 嗯， 就是中国队冲出了世界杯，觉得我们俩经过了那么多年， 我知道，我们和哥斯达黎加踢嘛， 对， 然后我们0-2惜败哥斯达黎加， 下一场跟谁踢？ 土耳其啊， 哎， 哦， 啊，就是土耳其跟咱们分散一组，当然土耳其好几十年比咱们的时间，咱们号称40多年没进世界杯，他比咱们时间还长，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因为他加入了欧足联。 他是一欧洲国家吗？ 我所以再问你一次，告诉你这个信息之后，问你土耳其是亚洲还是欧洲？ 那他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亚洲国家，但是加入了欧足联？ 那一般不会，像 澳大利亚，那他就是一个欧洲国家， 就是澳大利亚是因为跟亚洲共同分配一个名额，就是这个明确说了，就是在那边。 行了，别说了，我去回炉初中地理了，再见。 真的，在最后再猜一次，猜一次，二选一还是很好猜的。 那就猜，我刚才说的是亚洲，是吧？ 对啊，对啊。然后 我 告诉你，土耳其足球哈、啊、是在欧足联啊。 那我这回要坚定自我、丢人就丢了，我就是说他是亚洲国家。 行吧，土耳其横跨亚欧大陆啊。这个如果您去那儿旅游的话、 哎、 就知道他其实真的是横跨亚欧大陆、就像俄罗斯他在东亚远东也有。 您说的是地理位置是不是、 啊、对对对。 那从这个国家的行政区划上来说， 那你看他自己喜欢哪儿。 这那怎么能行呢？ 来，土耳其是一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国家，记住了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张辉说：“哎呀，天气太热了，在家看游泳比赛，比较舒服，看着就凉快。 嗯”包括说到咱那个跳水比赛的水花，3090说：“哈哈，说跳水的水花，有一位网友的留言特可爱，说咱中国梦之队跳水的那水花啊，比他煮面条的水花都小。” 火。 嗯， 那应该 肯定比我煮面条的水花小。反正 我很脑补了一下美哲下饺子的水花。 我没下过饺子，但我下过汤圆啊，确实那水花不小。 是吧？能烫着手是不是？ 那倒没那么严重， 是吗？ 我都拿一个长把的勺 啊，拿勺不拿手下呀、啊？ 拿勺下呀、 啊， 先把那个汤圆放在勺里， 然后呢？ 然后拿勺往锅里放嘛。 啊，我都直接下手，洗干净了手之后，一只手能抓几个汤圆？ 一个手啊，您的手可能抓不了几个， 是吧？手那么小嘛。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您看奥运会了吗？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哈。我们的交流方式，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来，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哈，咱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青岛医院是正式启用了，所以说人民医院各科的专家啊，也会定期的去青岛出差啊，那个出个诊呐、查个房啊，或者是进行一些手术。 哎， 那么7月23号呢，第一批知名的专家是率先去到了青岛医院坐诊。下午啊，忙活了大半天的这些专家是终于踏上了回北京的列车，但没想到。在这个返程的车上还顺路救了个人。下午2点半呢，人民医院出诊青岛的专家是登上了返程的列车。发车大概1个小时的时候啊，列车上的广播是响起了。喂喂喂喂喂，9号车厢，9号车厢，一般 这个广播怎么那么不专业呢？听着， 可能是突发的事情 啊、哦，那 可能人列车组的成员，我编的啊。 对啊对啊， 喂喂喂，去掉啊。9号车厢，一位乘客突发身体不适，同车如有医务人员，请速到9号车厢与10号车厢、9号车厢与10号车厢的连接处给予帮助。听到这个广播啊。坐在15号车厢的呼吸内科主任医师马艳良是腾的就站了起来。 哎， 他抬头一看， 发现同行的急诊科主任，像什么朱继红啊，还有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尹东辉，以及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王雪梅，也都已经相继起身了。几位专家是互相看了一眼，会心的一同赶往了九号车厢。来到这个事发的车厢连接处呢，就看见一位30多岁的男子捂着肚子瘫坐在地上， 哎呦， 面部表情特别的痛苦，那脸色也是惨白。几位医生呢，就用这个列车配备的检测仪器，先为患者测量了心率。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列车上都会配备一些简单的急救的物品和装置哈。测完心率之后呢，发现没有明显的异常，同时又仔细的询问了患者的情况，发现啊，一上火车，这位30多岁的男子呢，就开始了上吐下泻的循环。几轮厕所跑下来，整个人都已经虚脱了， 是， 就突然瘫倒在厕所门口，动弹不得。这个在医生们的指导下哈，大家是拿来了像什么温的矿泉水啊，还有药箱啊。患者也是服用了针对其急性肠胃症状的黄连素，因为这个急性腹泻造成了脱水的情况，医生们又指导他服用了口服补液盐，来平衡身体当中的电解质，来补液止泻。当时患者的情况呢也不太好，是一直的都打冷战，但是经过测量体温，发现体温也算正常。这个时候车上的乘务员也给患者拿来了小板凳啊，毯子啊，进行一个保暖。没过多久的时间，患者的情况终于出现了好转。等到患者的情况平稳之后呢，医生们就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朱继红举重若轻地说啊，说这其实没什么可说的，我们的任务呢就是救护病人，不管什么样的时候，这都是医生的天职。 哎， 当然呢，专家也提醒大家，夏天本身就是一些腹泻的高发季节， 是吧？ 尤其是感染性的腹泻，那朋友们呢更应该注意像饮食卫生啊，饮水卫生，包括个人的健康卫生习惯，平常多洗手，养成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尤其是咱说一些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群，或者亚健康的人群，要阻断病从口入的途径。就比如说上周我还囊了个鼻儿，是不是？大家在夏天啊，要注意养生啊，保养啊。 注意养生，行吧。 这个减少生食、海产品，也千万不要吃那些没有完全煮熟的食物。如果您要旅个行啊，出个差呀，尽量就要吃一些充分蒸煮的熟食， 没错， 喝这个瓶装密封的饮料，或者是喝煮沸过的水。 哎，其实呢，这个列车的这个突发状况啊，比如乘客突然发病，我觉得北京医生又出手，这回真是啊，这说的稍微那什么。打开个玩笑，这都是多学科会诊 啊，还真是、 是吧？ 哎，你说也挺幸运的哈、正好这趟车上这么专业的大夫们， 对，也全是专业大夫。曾经还有一次也是在北京，就是北京那个首都机场有那种摆渡车，你知道吧？就是去那种远机位， 对对对， 然后摆渡车，然后有人晕倒了，晕倒下边是7个专家， 哎呦， 全是心内科专家，而且这回你看有消化内科，有急诊科，有中医科，还有这个呼吸内科哈， 是 啊，提到了。多说两句，你看美哲可能对于我们这个医疗节目不太了解，像主任医师啊，他是个职称，他是医生当中技术级别最高的职称，相当于郑教授。 我说说、 啊、 是吧，就是你读的博士 啊， 你毕业了之后呢、 啊、 你可能去了医院先当个什么住院医师、 哎、 然后呢当个副主治医师、 就是、 然后再当个 住院组，就是 住院 医 总医师、 啊、然后 副主治医师， 没有副主任、 那就主治医师、 哎、 然后副主任医师、 哎、 主 任 医师， 主 任 医师是最高级， 你看我也能差不多说个80%， 是相当不错了哈。哎，那你刚才提到的是哪家医院？ 我刚刚提到的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青岛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是跟青岛医院这个 合作，有 合作、 哎、 北京大学附属有几家医院？ 反正有第三医院 啊，北医三医院， 那就肯定一二也都有。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第二医院、第三医院，有第四医院吗？ 没听说过呀。 有第五医院吗？ 哎呦，那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有没有呢？ 下回我带你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看看，怎么样？ 专治您这个病是吧？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看奥运会了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哈，随时和我们来聊天。像我自己说，我喜欢看游泳、跳水、体操。乒乓球、羽毛球、举重， 这些项目，这些项目也是中国军团的夺金的热门项目， 没错 吧？ 嗯，像林说了，这几天啊，关注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是河南的这个雨情哈，还有一件呢就是南京的疫情。当然，关心第三件事儿呢，就是东京奥运会。我比较关心这个奖牌榜。 嗯， 像历届奥运会当中呢，我最关注的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看的比较多的比赛项目，像什么女排呀、乒乓球啊、跳水和体操。哎，我觉得我比较爱看的和您特别。像你像什么体操和跳水、乒乓球，我觉得都是观赏性比较强的一些。 你特别爱看啊？ 对，观赏性比较强的一些项目。 那你告诉我，西里华尔是哪个项目的动作？ 人林还没说完呢。而且啊，在奥运会闭幕之后啊，林这位朋友也是第一时间参观了鸟巢和水立方。 嗯，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 然后呢，重置昵称说了什么？土耳其呢，大部分在亚洲，但是因为首都在欧洲，所以隶属欧洲。每次提到土耳其呢，就想到以前的时候啊，吃蓝色的螃蟹。 蓝色的螃蟹。 以前去的时候吃蓝色的螃蟹。哎，我真不知道土耳其那边有蓝色的螃蟹、啊。 嗯，我也没听说过。 是吧？ 是不是它那个没蒸之前呀，都是各种各样的色儿？蒸完了之后，估计都是红色的了吧？ 你说的是螃蟹吗？ 那不是都蒸螃蟹蒸红了吗？ 大虾也红， 那倒也是、 是吧？ 那你想想人，那不能这么举例子，是吧？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真是蓝色螃蟹还真没见过啊。 行 啊，反正海边的国家是不是吃这个东西相对来说比较不错哈？ 嗯。 3090说了，哎呀，美哲不但脱离了北京的电子地图，说话也有北京大妞的味儿了哈。 哎呦，谢谢您。 哎呀，这个不知道，这中间那个汁吞音了。 你干嘛给我抖抖出来？ 对， 你这是我有扣50万块钱的风险。 不，这人家说你这北京方言学的越来越像。 谢谢您，谢谢您哈。但是您的这种表扬呢，按说李凯老师就不该读出来，我们心里默默知道就可以了，是吧？红果姐说，奥运会的开幕式我也看了，发现咱的中国红特别的耀眼， 哎、 特别的整齐、包括那个口罩啊，也戴的特别标准，特别的好。 哎，这应该念马里奥吧，就是英文的一串名字，这位 Mario 啊，是吧？说还说地铁那儿雨衣都疯抢，最可气的是发的时候啊，不在刷卡的站发，而是在进站口，造成了人员拥堵哈、啊。就是应该在出站口，就是出站的时候下雨的时候发，但是我觉得发的时候大家也不用着急，也不用去抢哈、啊。这种事情人家都是一个服务，然后呢有需要的人家会提供，是吧？ 嗯，包括具体的一些发放形式，没准过两年人家会改进改进，是不是？ 哎、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今年看奥运会了吗？ 哎，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7月19号啊，有媒体报道了中国科学技术馆一层大厅内，参观者席地而坐，不光坐还脱鞋。 哎呀呀呀！ 脱完鞋之后吧，还倚靠栏杆。 哎呦呀！ 啊，这些不文明的一些行为， 那是 不光有北京大妞的味儿，还有北京大妈的味儿。 就是、怎么呀、 那个？ 你不能一下打死一棒子？ 没有没有没有，我这大妈特别可爱嘛！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就是那个、 我这不是觉得不太合适吗？这些 确实不合适哈、啊，这个语言我们也能够理解哈。7月23号过了几天之后，记者再次探访了科技馆，发现一层大厅里边啊增设了一些座椅，志愿者呢也在劝导参观者，麻烦您把鞋穿上，别躺着呀。7月23号上午呢，走进中国科学技术馆一层大厅，东西两侧团体观众等待区靠墙的位置新增设了一排座椅，参观者正在休息。科技馆的相关工作人员说，我们收到相关的反馈和建议啊，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经过研究呢，7月20号晚上在一层避开这个玻璃栏杆和疏散通道的墙边摆放了近100个座椅哈，供参观者使用。 嗯， 关键是因为什么？上回有席地而坐还脱鞋的，没地儿坐。 嗯， 就是现在有些这个展馆、博物馆，它确实在这个参观确实挺大的，参观下来挺累，需要有个地方能坐一会儿。 包括很多商场，你会发现 啊， 也都没有那些就是休息的小座位， 是吧？ 嗯， 所以呢，工作人员还说我们这一层座椅的设置呢是弹性的 哦， 当有短期展览需要占用一定空间的时候，座椅有可能被临时撤掉， 嗯， 其余的时间是最大限度的摆放座椅供参观者使用。此外呢，馆内摆放的座椅呢都是高低错落的，也是避免参观者随意躺卧啊，过度占用，你这站俩也不合适，是不是？那么上午10点呢，身穿蓝色马甲、带着文明督导员红袖标的北京林业大学的学生啊，然后志愿者施方燕上岗了。 嗯， 在一层大厅巡视的，不厌其烦的劝说席地而坐的参观者：“您好，请您穿上鞋子，这儿不允许躺卧哈。”这志愿者一劝吧， 有人就面带愧色， 挺不好意思的， 挺不好意思的，赶紧这个从那个坐卧倚卧状态穿上鞋，坐直了。考虑到短期参观的这个效果和疏散的安全性，科技馆呢在一层设置的这个座椅其实还是有限的。 嗯， 参观者呢可以避开一层的临时展区和疏散通道，到这个二层到四层、二三四层公共区间环廊处寻找座椅休息。那么暑期参观高峰呢，也是希望大家合理安排，千万不要扎堆儿啊，文明参观。 嗯、是你包括像这种啊不文明躺卧行为发生的高发地， 嗯， 还有在一些卖家居用品的地方， 就是 人有一些展厅里摆几张床， 啊、 好家伙，真的在那上面就睡着了，还盖上人家的被子， 就是宜家呗。宜、 嗯、 家每年夏天都这样。 反正看着吧，确实我都替他们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哎、 但你回到咱这个科技馆来说， 嗯、 我觉得嗯，像人家管理现在安装了很多的小椅子，起码大家有地儿歇、 哎、 这种不文明的现象、 嗯、 它就肯定发生的几率会少一些、 哎、 毕竟大家有地儿歇，谁也不愿意把鞋脱了或者席地而坐怪不雅观的、 嗯、是。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这个今年奥运会看了吗？ 嗯、 有什么样的这个感觉哈？ 哎 哎，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像8398说看了奥运会了，每届奥运会都看，很多比赛都特别精彩， 嗯， 从开幕式开始看。 是，包括居士也说大家下午好啊，我看了开幕式，看了女足的比赛，看了女排，但看完之后啊，觉得稍微有一点失落，但没有关系，我们还有后续的一些赛程， 嗯、 是不是？ 哎，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 嗯， 这个当然每人喜好不一样 啊， 对，有人喜欢看开幕式，有人不喜欢。有人喜欢这个东京的开幕式，有人不喜欢，这也很正常。 你包括这回大家看那个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有一些人家具有日本特色的项目、 嗯、 或者人家一些艺术形式、 嗯、 可能咱们作为外国人有点看不太明白、 啊、 是不是，大家也都在网上发各种解析，各种科普 啊、 嗯、 反正就是解读都不一样， 是 每个国家都有一些自己国家的特色， 没错， 是吧？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看奥运会的开幕式了？哎，不是奥运会了嘛？啊，从开幕式开始看哈、啊， 哎，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欢迎您在整点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嗯，家界饼是一家热心的人儿。他们家三世同堂，是老北京人儿。北京人儿爱帮忙，爱帮那外乡人儿。只要您张嘴，就拿您当亲人儿。老爷子爱喝口那二锅头，没事也爱唱口那京戏儿。四合院里葡萄架，聊个学说话。二哥哎，您吃了吗？老北京自豪，为新北京骄傲，为新北京骄傲。爱我们的北京，我们的北京，心中好似绿树长青。我们北京是个大家庭，欢欢乐乐在一起真开心。爱我们的北京，我们的北京，心中好似绿树长青。我们北京是个大家庭，欢欢乐乐在一起真开心。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啊，但是今年有点放弃了。 但是现在大家越来越多通过什么互联网渠道去看一些比赛， 哎， 我觉得就是起码重播回放您都可以随时点播，就不用自己再专门录了，是不是？ 对，录像那个年代现在都没人使录像机了， 原来不是家家户户很多朋友家里都会买那个录像机，录像带还挺大个的是吧， 特别就是跟那个 挺厚的 书一样，挺大一份， 就是侧着摆在那个书架上， 对对对对啊，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看奥运会了吗，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您看奥运会的这种感受。 是， 老周说看了金鸡独立啊，举重冠军的英姿， 哦， 我们也看了那张照片哈，真是非常的厉害哈， 没错。牵着蜗牛去西藏说，哎呀，这一届奥运会不容易啊，溜溜的等了5年的时间，像什么田径啊、游泳还有球类的项目我都特别喜欢看，这可以说是体育迷的节日， 哎， 不仅仅是节日吧，我就算是这回有点特殊啊，5年一次的狂欢， 是，往年都等4回，4年是吧？ 说的是夏奥会哈， 冬奥会， 要是算冬奥会的话，那明年， 2022年，他们之间差也是4年， 是， 所以有的时候在咱们北京市双奥之城特别好啊，能够感受夏季和冬季两场奥运会的那种感受。 再过几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北京欢迎你这首歌又可以到处都能听到了？ 人家应该能放一新的吧？ 那老歌也可以再唱唱， 再唱唱是吧？当然了，北京的变化还有很多啊，比如说即将开园的 北京环球影城， 哎，这个对于很多年轻人，像美哲这样的年轻人，天天没事都会念叨 盼星星盼月亮 啊 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内部的消息， 你来说说看 来自官方的内部消息哈。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有很多朋友都参加了环球影城举办的各种比如说压力测试活动，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些荒信儿也都传出来了。 你还懂荒信儿呢？ 就是不那么靠谱的信儿。 哎呀， 你比如说呢，在环球影城您要吃一顿饭呀，你猜猜要花多少钱？ 吃一顿饭有豆汁吗？糖油饼也没有吧？ 哎呦，要是吃这个的话我还真不能保证您在环球影城吃到这些哈，但是有一些信儿就说这个在环球影城吃一顿饭得花2000块钱，还有那个哈利波特园区，魔法师的魔杖，买一根棍儿啊，需要600块， 塑料的还是木头的？ 应该是树枝的 是吧？ 反正我见过人卖树枝的，反正就特别贵吧， 600块钱， 600块钱一只，这都是传出来的消息，到底靠不靠谱呢？ 对呀， 带着这样的疑问哈，北京商报的记者最近也进行了一个实地的探访，这个事实究竟如何呢？记者进行实探发现啊，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里也有很多价格亲民的餐厅供大家选择，同时呢也有一些商品的售卖价格低于全球其他地区的环球影城，所以啊由此可见之前网上传的一些消息啊它并不属实。记者呢首先是来到了城市大道，有一家烘焙坊叫做红炉披萨烘焙坊，就看见呢大部分披萨那个价格在80块到120块左右的区间， 差不太多 啊，差不太多。据了解啊，像什么巨眼意式腊肠披萨是这儿销量最好的披萨，价格是88块钱。记者同时还在现场注意到啊，还有一款特色的传统玛格丽特素披萨，价格是78块钱， 便宜10块钱， 因为没有肉， 哎， 是吧？ 素。 记者在体验的同时啊，也算了一笔账，你看一张88块钱的披萨可以一家三口一起分享哈，这只是一个假定，比如李凯老师一家，那肯定就不够了，是吧？还得再点一个78的。如果呢，再点上一份沙拉，比如再点一份意面呢，基本上。这就可以满足一家三口的用餐需求了，您还可以点上点饮料，人均算一算其实也不到100块钱，不说吃的特别好吧，起码能吃饱，是不是？ 差不太多。 此外呢，在相对定位中高端的餐饮酷巧美味盛宴厨房，什么酷巧之旅汉堡，一份厚厚的牛肉饼加煎蛋的汉堡，再配上薯条，这个套餐的价格是118块钱，也可以满足一个成年人吃饱吧。 对，北京有一些汉堡也卖100块钱， 也挺贵的，是不是？尤其像一些比较网红的那种， 对对对， 或者挺大个的那种哈， 蓝色螃蟹是吧？那个咱就不说了啊，有一个蓝色的别的，他们家汉堡也是卖100多块钱一个。 哎，我还你别说，我真没吃过那家的汉堡。 哦、 嗯，行，可以安排上啊。同时再加上一些特饮等等，这一顿饭的价格大概可以控制在160到180块钱之间。 嗯， 如果像刚才那个一些传言当中说的，花2000块钱，这基本上7-8个人吃都没问题了。 嗯， 此外呢，像一些特色的餐饮，什么椰香咖喱鸡、泰式牛肉汤面、泰式鸡肉汤面，每一份的价格也都在48块钱到58块钱这个区间。 嗯， 像越南拌面58块钱一碗。哎呀，商报的记者也是随机采访了一些游客，有一位游客就说啊，其实现在如果大家去市区，比如一些热门商圈的那个东南亚风格的餐厅， 嗯， 您要吃一碗那个越南粉啊，价格甚至要比环球影城还高点呢。 这倒也是哈。 其实除了餐饮，大家是比较关注的，很多朋友也特别希望能在环球影城买一些商品，是不 是？ 是，尤其是具有一些怎么说纪念意义的商品， 比如你那魔法棒。 哎，比如魔法棒。那像这些商店里的商品价格如何呢？那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记者也是实地探访了一下，在环球城市大道的商店当中啊，那个传说当中600块钱一根的哈利波特魔法棒，其实根本就不卖600， 卖多少钱？ 349块钱。 哦， 并不像传言当中那么贵。 那个魔法棒是那种拿起来呼啦呼啦变， 嗯， 那个 与加迪姆·勒维奥萨，与加迪姆·勒维奥萨， 对对，听不懂，说普通话。 我刚才试了一咒啊，电影当中的咒， 台词儿是吧？ 啊，是叫悬浮咒。 哦、 你知道为什么？其实349块钱，肯定很多朋友也会觉得，这不就是一树枝的棍儿吗？怎么能卖300多呢？ 这不是 跟大家说说为什么？ 为什么？ 哈利波特魔法棒之所以受欢迎啊，是因为这个魔法棒可以在哈利波特的主题场景当中和实地的景观互动。你别说，我还真体验过 啊！你 我之前去邻国的那个哈利波特园区玩过、 啊嗯， 我也花这个这么多，差不多这么多钱嘛，我已经记不清具体魔杖的价格了哈、 嗯。 但买完之后呢，发现它那个魔杖的杖芯儿啊，杖头，有一个红外线感应的。就是小球 、啊、 小球。然后呢，您就是去到园区当中的一些装置，比如说霍格沃茨特快列车呀、 嗯、 或者什么什么大门呐、它会有那个工作人员引导您，您嘴里要喊着那个魔咒、 啊、 然后再做一些挥呀甩呀 这样的 动 作， 那个装置就能启动起来了、 哦、 看上去就像您在施魔法一样， 真厉害啊。 哎，所以很多小朋友你知道就特别特别喜欢玩这些、 哦、 所以呢可能就会买这些魔法棒、 嗯、 当然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比如可能我们收音机前也有些朋友之前去过环球影城、 嗯、 买过这些魔杖，大家会想，那我比如说在日本买的魔杖，我来到咱中国那能不能用呢？可以用啊，咱这个魔法棒啊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多家环球影城通用的。你像美国的好莱坞环球影城、奥兰多环球影城以及大阪环球影城当中都有哈利波特的主题场景。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买的魔杖啊可以在除了新加坡环球影城之外的全球4家环球影城通用。另外呢，除了魔杖之外啊，我们的很多哈迷也都特别喜欢买一些衣服，就是巫师的衣服、 哦、 魔法袍， 就是穿起来厚厚的、 哎、穿起来就特有范儿 啊， 就是呼撒呼撒的那种， 呼撒呼， 因为他那个 房间都从哪儿觉得这个 就是飘飘乎乎的、 啊、 因为那袍子比较长嘛，你想想、 嗯、 特别飘逸哈。记者在现场啊也看到了实物，这个魔法袍按说售价其实略微有那么点高， 多少钱？ 849块钱一件、记者还查询到呢，日本大阪环球影城当中售卖的这个魔法袍是14500日币，多少人民币啊？ 不知道， 860， 比咱那 不到860， 差不多是吧？ 差不多哈，差个10-20块钱。其实相比来说，咱北京的售卖价格还要略略低那么一些。 嗯，反正不管怎么说啊，这次内测之后，我们对于环球影城还是充满期待啊。 嗯、 很多人最担心的就是，哎呀，到那儿之后是不是特别齁贵齁贵的？还有很多人就说，要不然咱就去那儿吃的自己带得了。 哎呦 啊， 让不让带吃的这个，大家 都得 遵循一下园方的规定。 对对对对，反正不管怎么说吧、这个从小美的这种说法来说，就是美哲的介绍之后呢，我们看来虽然说比那个一般的游乐园稍微贵点，但是应该物有所值，是不是？ 反正大家也理解吧，毕竟在这种游乐园区可能物价 大家就 因为它是毕竟是一个全球品牌，对吧？你可能感受还是相当不一样的。 嗯， 那些额外的那些贵出一点，而且还有一些比其他地儿便宜的地儿呢，是不是？ 哎， 大家去享受哈。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今天看奥运会了吗？张小辉跟那发了一串的笑脸， 怎么 说？哎呀，李凯跟着美哲长知识了吧？这不是代沟吗？就是 我们这互补， 对， 是不是？ 他会那套吧？我不会，我会那套，他也不灵。啊， 等到开园之后啊，我带您去坐回过山车，您就都明白了。 不坐， 然后自此就离开了大城小事的主持岗位。 坐完了之后脑子该不动了是吧？然后 那就正适合直播前坐一圈。 是吗？ 嗯， 你不怕我说别的乱七八糟的？ 那您有谱， 挖坑挖得更狠了。 哎呦呵， 四白了直接发来了一张照片，就刚才我们说的蓝色的螃蟹， 还真的有。 哎，真看到这蓝色螃蟹，真不一样啊。 嗯，但我知道海星啊，有蓝色的海星。 哦， 嗯， 海星是什么动物？ 海星是一种软体动物， 是吗？ 是一种海洋当中生活的软体动物。 它是几个星？ 四个星，四五个星吧。 五个星还是六个星？五个星吧，应该是。 五个星， 应该是哈。 嗯，包括很多朋友都说啊，就是特别想看开幕式的一些回放。 嗯， 说为什么网上现在没有完整版？这我还真不太清楚哈。 应该是不会找到完整版。 是吧？因为版权的原因。 对，应该有版权的原因吧？ 是是， 可能会， 嗯， 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今年看奥运会了吗？看完了之后哪些项目比较喜欢看哈，都可以和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说实话，除了去环球影城玩，今年这个暑假目前环球影城还没有正式开园啊。 嗯， 但是这个暑假对于学生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变化，比如说有很多的一些托管服务。 嗯， 像在托管服务当中呢也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岁数不一样 啊， 年级不一样的孩子在一块儿，就跟那蒙班，你懂吗？蒙特梭利，就是你幼儿园，你家孩子没上幼儿园，就是 我没孩子，我谢谢您。 是是是， 我家孩子，您给我虚构一孩子出来。 就是孩子之间岁数之间有岁数差的时候，在一块玩儿啊，比较有意思。然后有一个六岁半的晨晨， 您这就叫荒信儿。 荒信儿的六岁半的晨晨放下了铅笔，推了推面前的几张练习卷，这是他妈呀。为他即将升入小学给他布置的当日作业。 什么作业啊？ 就是写汉语拼音。 哦， 但是说实话，这不是升小学学汉语拼音这开始是吧？ 嗯， 然后就问旁边， 啊，我鹅一乌鱼。哎，你们小时候那个语文老师教不教你们一种传统的中国式的拼音读法呀？ 嗯，哪一种啊？ 阿白猜呆鹅 f 该哈一揭开 l m 奈， 你也会啊？ 欧拍秋 r s 猜， 我这套 乌威哇西亚哉， 我这是说我上大学学的 啊，真的 啊，就是 这叫做这个有一个标准的说法吗？ 他就是早年间的汉语拼音， 嗯， 就是我像我父母他们那代人学的汉语拼音都是你念那一套 阿呆猜呆， 对，而且他的拼读方式呢， 哦， 写的方式跟我们也不是拉丁字母， 嗯 啊，对吧？ 就是大家看那个字典后边 都会有， 哎， 还真难得你能背下来。我这上大学之后，上了班之后，我就发现没人能会背， 因为啊，我们不仅要背，而且全班同学每个人都得站起来轮流背 啊。为什么呀？ 就是老师检查嘛，每个人站起来都阿呆猜呆。 你也是上大学学的？ 小学 啊，那我是上大学学的。就是我们那个专业后来又重新学了一遍哈， 嗯， 反正就是问旁边那个四年级的小姐姐说：“姐姐，这些声母都有哪些啊？”四年级的彤彤沉吟了片刻，耐心的就给这个小豆包啊讲起了韵母、声母的区分。在他们面前呢，一对双胞胎的小姐弟哈，双胞胎的小姐弟，哎呀，这龙凤胎是吧？ 嗯， 练习着生字描红。 哎， 上午10点半，在四元厅社区多功能活动室里边，近20名孩子正三两成群的看书写作业呢。几位志愿者不时的提醒孩子们注意用眼卫生啊，抬高抬高抬高，而且示意那些特别调皮的男孩控制一下自己音量啊，小声点。 嗯， 这是四元厅社区正在开办的暑期托管班，从7月12号起6周的时间内，可为社区双职工家庭或者是困难家庭提供子女的托管服务。那么社工啊丁新宇介绍说，托管的孩子呢以小学生为主，早上起8点多就有家长送过来了，晚上5点半到6点之间接走。我们的工作时间呢也随之延长了。除了温故知新，托管班呢还安排了丰富的活动内容，比如说啊，据说人家每周日会设计出下周的课表， 嗯， 每天上下午各有1.5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主要的课程包括手工、书法、绘画、思想教育， 还挺丰富的。 哎，像上周我们看了《闪闪的红星》的电影， 嗯， 你看过了吗？ 就潘冬子嘛， 还可以啊。 看过呀， 看过。 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哦，对对对， 是这部电影了吗？ 半夜鸡叫。 你说那还真不是哈？ 啊，是吗？ 对啊，这讲了 那是周扒皮是吗？ 我说那个才是山人的红星呢，是吧？ 您说哪个？ 就是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哎，反正这些老电影吧，我就稍微有那么一点 混淆，几个都 混淆 了，是吧？反正当时还讲述了第一辆汽车的制造过程，还制作了一次蛋糕。哎，这你强项， 嗯， 你能做蛋糕啊？ 哎，要跟大家说呀，昨天呀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 你又做了一次蛋糕。 时隔半年呀，我又重启我的烘焙大业了。 嗯， 因为就总有一些主持人嘛，趁我不上班的时候，在节目里面说，哎呦，美哲那个烘焙呀，就是光听说过没见过。 啊， 我就说不行啊， 一年见过一回。 我作为一烘焙达人， 嗯， 我必须得 达人小人说吧， 达人啊，我必须得跟大家展示展示。我昨天就烘了一布丁。 哦，烘了一布丁，烘碎了吗？ 没烘碎，就烘得有点流汤。所以我决定今天晚上下班之后，我要抢救一下我这布丁， 是吧？不忍直视。 如果要是抢救成功， 嗯， 我还必须得给您尝尝。 你不用，你就直接发个照片，然后给咱们那个粉丝群。对，我们有一个粉丝群啊， 嗯， 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公众号， 哎， 然后呢回复入群两个字，兴许呢过个时间半个月能看到一个屁股图的布丁。 不不不不不，这事儿是这样的，今晚抢救成功啊 就发了， 明天就能看见图， 啊， 今晚抢救失败呢 就当没 这事儿， 没发生过。这个托管班呢到了下中午11:30的时候，四菜一汤的午餐准时送到，烧茄子、小白菜、炸鱼排，香味引得孩子们咕咕叫，肚子咕咕叫。 嗯， 当时据说很多家长都说，孩子在这儿吃的比家里还香呢。 哎呦， 然后呢，据介绍说呢，午餐啊是由附近的养老驿站的送餐公司配送的。下午呢，睡醒了还能够有一份零食、水果和加餐。6周呢，收费900块钱。说吃饭呢是一方面，孩子来托管能保持比较规律的生活状态，不会因为父母都上班睡到中午，也不会无休止的看电视玩电脑。说这边稍大稍小的孩子都有，在一块儿是一个很好的陪伴。 哎，所以一周大概就是150块钱。 对，它是一个收费但不是盈利的这个项目。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托管服务真的是为很多双职工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为家长朋友们解忧哈。 哎， 当然也给了小朋友更快乐的一个暑假。 嗯， 大家同龄人嘛，相差的可能岁数不是特别大啊。 哎， 也可以学到一块儿去，玩到一块儿去， 没错， 一举两得。 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在忍受，索性闭上了双眼，让想象任意改变。场景两个人一起散着步，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直到心跳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夏天的风吹过，穿过头发。 轻轻贴着你胸口，听到心跳、哦、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夏天的风会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这届奥运会看了吗？看奥运会的比赛了吗？有什么项目呢觉得特别的喜欢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五零后阿姨说、啊、奥运会的开幕式我看了、我特别喜欢看跳水， 哎， 因为美感特别强，美极了。而且呢，有的时候我也会看看举重比赛、也挺好看的， 是， 尤其是当咱中国队，咱中国的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感到非常的激动和自豪。 哎，其实说实话，就夏天奥运会啊，比如说在家里边 啊， 喝个小酒，撸个串，看个电视，就特别的爽， 是 吧？ 是。 当然了，有的时候就是如果能够在户外跟亲朋好友一块儿，比如说跟朋友一块儿看个球， 小聚一下， 哎，然后看看电视，就那种小小的聚会那种感觉也特别好，是吧？ 你看前一段那个足球赛的时候，你会发现北京很多的餐馆，尤其是那些烧烤就吃串的馆，基本上都会有一大电视正放着实况足球赛呢， 是 大家就一边花毛一体着， 花毛一体 一边喝个那个小啤酒、就觉得小日子特别美，再吃个串儿，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得需要氛围，对吧？就是亲朋好友在一块儿，有朋友一块儿看特别好， 没错。 说到有朋友一块儿看哈，咱们这个多说两句，因为我们节目呢也从来没跟大家一块儿来见个面啊。 来来来 来 我们要说重磅消息了。 对对对，这个是这样哈，我们从来没跟大家一起来聊过天啊，见个面都是在广播当中。但是我们觉得今年呢，因为节目调整哈，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跟大家近距离的交流， 没错。 所以我们打算在8月8号，就是2008年我们北京奥运会开幕那天，8月8号， 没错， 特别好的一个日子， 嗯， 举办一下我们大城小事的听众见面会， 或者是加一个限定词，第一期大城小事的听友见面会。 哎，这个见面会上呢，将会就是我跟美哲肯定会在， 嗯， 对吧？大家一块来见个面，聊聊天，聊聊我们节目的这个台前幕后的一些故事。 哎， 当然了，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准备一些晚餐啊，就是有还不错的这个晚餐， 嗯， 然后呢，我们找一个郊区的一个高端的精品民宿的一地儿，对吧？看看星星，吃个晚餐，然后学个什么，人家教咱们做个菜啊，然后教做个冰激凌啊，然后一块儿感受一下北京夏天的晚上。 没错， 那种感觉是吧、 嗯？可以夜观星象，特别的好， 还能看看长城呢，是吧？ 还能打个扑克， 反正一块儿畅所欲言，跟我们来聊聊我们节目的一些感受等等哈、 嗯。 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样的这种啊、比如说要求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希望啊，大家一块来聊具体的这个。听众见面会的一些详细的情况，我们这近期会在我们的公号当中推出， 不会太晚啊，大概也就在这么一两天的时候、 哎、 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会出一下我们这次听友见面会的一个详细的日程安排、 对对对哎、 也真的是非常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多多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 嗯、 因为其实节目前也跟李凯老师在聊这个事儿，你要说大城小事真的是咱北京新闻广播一个挺老的节目了、 嗯、 挺老牌的一节目， 老 是吧，那个人也老啊、哎就11年的时间了， 是是是， 其实还没有特别正儿八经的和朋友们， 哎， 就是一起共度美好的时光。 对，是，所以我们这次先尝试一下哈、 嗯， 所以呢，到时候会有详细的这种报名的方式啊，包括需要的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等等，我们会在我们的公号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啊。 没错， 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啊。 哎，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很多朋友啊，就是特别喜欢在夏天是吧？出去玩一玩， 嗯、 三五成群的朋友约个会，逛个街。现在给大家再介绍一个咱北京城的新的潮流地标， 哪儿啊？ 就在西单，叫做西单更新厂。 没去过， 我也没去。 西单说实话， 前一段真的报道特别多。 西单说实话去过不少次了哈，就是说实话，从西单，我上回我说过好几次了啊，从西单路口一直往北走到新街口， 哦、嗯 啊 口，新街口这儿啊。我现在是有些感性的认识了， 有些感性，就是小店特别多、 嗯， 你一站一站下，然后不同的地方卖乐器的，吃老北京的美食的， 嗯， 包括像西单这口儿这么多大商场， 什 么咱就不说是什么了，就是七八个、 嗯、 是吧？ 嗯，当然就是不同的地方，它主打的特色也不太一样。 嗯， 比如咱跟大家说的这个西单的更新厂呢，可能就更加的网红、时髦、潮流一点。比如说呢，上周日下午啊，西单的更新厂里可以说是人流如织啊，在餐饮区的烧烤店外，一长溜座椅上早已经等满了这个食客。 嗯， 还有几家茶饮店和甜品店的柜台之前，可以说家家都排着等待取餐的消费者。而去到女生们特别喜欢的这些化妆品集合店当中啊， 嗯， 年轻的女孩也有可能是男孩哈，摩肩接踵， 都是给女朋友买东西， 试用和挑选货品。 挑选的是男的，试用的一定是女的 啊， 对吧？ 你要说的话，您这能分清楚各种化妆品哪个是哪个吗？比如女生有很多管型的化妆品、 啊、 您都能分清楚吗？ 眼影、唇膏。 管型的哪有眼影啊？ 那是什么呀？ 就比如说睫毛膏。 管的吗？ 管的呀。 对啊，眼影就不是，我也不太懂、啊、 行下一个话题吧。 往眼睛涂的。 有的时间之后啊，多去西单逛逛 啊， 多去摩肩接踵一下、 嗯、 学习学习，给媳妇儿挑挑，是不是？那、 嗯、 这不合格的。还有一些呢，比如说艺术品商店也都搬进了商区，店内是销售了各种彩色的陶瓷啊，还有玻璃艺术品，特别像一个小型的展览。那进店的游客大家都举着手机小心翼翼的来拍照打卡。其实可以说几年前呢，西单路口东北角这片商业空间啊，远远没有这样的人气儿。这个小体量的商业街里也曾聚集着大量的个体小商户， 嗯， 卖的是什么呢？外贸服装、潮流饰品，还有街头小吃等等同质化的产品，也就是家家啊那个卖的都差不多， 差不太多， 也没什么特色， 嗯， 所以呢可能经营也不是特别的顺利哈。现在经过改造更新之后的更新厂是散发了时尚的气息， 更新了吗？ 哎，也让现在啊这些年轻人都特别喜欢逛，成了一个新的潮流地标。你像从小生长在北京的市民袁先生，一位老北京啊，就说、 嗯、 说这个地方在我印象当中，那还是以前的七七街，七十七街 ，你没去过是吧？ 七十七街没去过呀。 我这个地儿我啊，那你要这么说，我就知道我这七十七街我还是去过的 啊。那是原来是什么样啊？ 不记得了，就是印象不太深。 那这不跟没说一样吗？ 不是，因为那一片的商场有几个，要不然就是大型商场、 嗯、 啊，就是原来还叫中友、 哦、 现在已经改名了， 汉光， 对吧？就是君泰、 嗯、 反正总之西单商场就是这一片，然后那边还有那些卖小商品的那种、 哎、 啊，就是 你知道了吧？ 哦，我知道那两栋楼， 啊，就是那两栋楼，嗯，然后差不太多就这么逛，但是印象确实是，不是每家店都特别明晰。 你看，像袁先生也说啊，说现在来到了更新厂，发现这儿真的是大变样啊。以前呢，这儿并不是大牌云集的地方，却是非常适合新一代消费者来结伴逛街的地方。 嗯， 像什么日本的当红蛋挞店、日本设计师品牌店，还有中国著名雕塑艺术家品牌店，还有开放式的零售书店。要说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种类别，也都是什么全国首店呀、北京首店，反正就是第一家店哈。有20多家首店和全新升级的概念店，以及潮流品牌，都是在西单汇集了。 嗯， 每一家店铺都有自己的格调。那据项目方介绍呢，更新厂也是围绕着几个概念，比如说青年设计啊，来引入了数十个品牌，其中有一半都是全国第一家或者是北京第一家，那北京西区第一家也有哈，包括一些概念店和集合店，吸引了当下追求潮流的年轻朋友。那走出更新厂，如果您来到地面区域啊，虽然说现在正在二伏，这个天比较闷热哈，但仍然有那些三五成群的市民和游客是穿梭在这座小型的城市森林当中，而孩子们呢也特别开心，欢声笑语是四处飘荡啊！每一处有趣的景观之前啊，也都能看到幸福的小情侣拍个合影。 嗯， 地上呢是一个绿地公园，而地下是商业空间。这个植物景观围绕着环形下沉广场，大家可以从很多个入口进入到这个广场当中。静谧又不失张力的外立面以及水雾，这个水幕喷雾哈，让很多的市民和游客驻足流连。那么，在西单文化广场改造项目的建筑师刘晓光看来呢？咱这个商业场所已经成了新的公共空间。 嗯， 这个更新厂的规模虽然比较小，但是它的定位啊比较高，场所也比较特殊，要充分去体现它的价值，其实不仅仅需要一些新的业态，更要有机的融合公共空间和商业活动。 哎， 要说这个更新厂开业也有1个季度3个月左右的时间了，这座不太像商业的商业体呀，也为咱北京的核心区注入了更多新鲜和商业活力，也带动了人来人往的西单商圈向年轻化和潮流化是又迈进了一大步。 反正啊，就是那一片的商场呢，现在咱们不是都讲的是首店是吧，北京有很多的这种全球注目的一些目光，像北京的西单，包括北京的王府井，这些商业街区可能越来越跟国际上面的一些这个店铺 去接轨， 去接轨哈， 甚至我们走在了他们的前面。你看刚才提到了，有很多都是首店， 哎， 是概念店， 哎，所以年轻人更喜欢，所以夏天的时候可以去看看啊， 哎， 感觉可能会不一样。 没错，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奥运会，您看了吗？您喜欢看什么样的项目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哈。海洋中的云说，我爱看举重、跳水、网球、游泳。哎，网球你看吗？ 我原来玩过一些体感游戏，就是打网球的。您拿一个手柄， 哎， 然后那个球来了之后啊，就挥动手臂把那个网球打过去。 哎呀，美哲赢了，15-0。美哲又赢了多少分比零？ 30-0。 美哲又赢了呢？ 45。要不就是那个什么 Deuce。 啊 ，Deuce 是人家得分了，就是万一是一个菜鸟，你特别强，一个15-0， 就要再来一下，就要到赛点了，对不对？ 啊，对啊，然后呢？ 我就赢了。 盘点。顶多这你知道打几盘吗？ 打个几盘吧。 15-0，30-0，完了之后呢？ 有没有45呀？ 40-0。 40-0， 对， 为什么呀？ 特别有意思吧？ 挺有意思的， 是吧？它是根据那个表啊，钟表的表盘来做的。 哎，所以每一个运动项目都特别有自己的讲究， 是 吧？ 那当然了，然后 规则设的特别细。 说海洋中的云说，奥运会开幕式呢，各国都有各国的特色。2008年是最难忘的，对， 是啊，就是咱家门口北京的奥运会嘛。 哎， 包括看看其他朋友啊，说那个红果姐说啊，说看到东京奥运会开幕式还有很多运动项目的图标人体展示，这个我还真是在包括微博朋友圈看到很多朋友都把那个截图发过来，就他有几个人体演员，他穿着那个蓝白相间的衣服，去模仿我们奥运会当中各个运动项目的那个图标， 哎， 特别有创意有新意哈，觉得特别不错。 是，而且呢还有很多人觉得就奥运会每年都会有一些就是本国国家的一些特色，对吧，都在里边。 是， 然后红果也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烟花、29个脚印、笑脸，印象 难以忘怀。 还有我们那个点火炬的时候空中飞人的那一段，就他从、 啊、李宁 对、啊、哦，当时觉得真的是特别震撼， 是吧？ 嗯， 哎呀， 哎呀，都是回忆呀。 男人说，我最喜欢看奥运会的女排比赛，虽然第一场输给了土耳其，还是相信中国队可以得到冠军、 哎、 啊。上次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小组输给了荷兰、美国、塞尔维亚，然后呢，但是四分之一决赛击败了巴西，半决赛击败了荷兰，决赛击败了塞尔维亚，相信女排会越战越强。 没错，这胜败乃兵家常事哈、 哎、 我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是满怀着信心、 嗯、然后呢 嗯，拼音也说奥运会看啦、啊、必须看，每次啊看到这些运动员的精彩表演，我就能想象到他们平常的辛勤付出，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 十分钟，哎呀 然后呢就是一边看呢就一边为咱的体育健儿加油。 嗯， 我特别喜欢看什么射击、举重、跳水、跆拳道。 跆拳道， 嗯， 跆拳道你知道吗？ 我知道，但我不会、 啊跆拳道也是中国的一个，现在这两年这几届奥运会我们在跆拳道的这个比赛当中都会取得好成绩，都有金牌、啊 嗯、 不知道今年怎么样。 是，包括大家也都在讨论说我们马上要办听友见面会了、 嗯、 很多朋友都特别的期待、 哎、 就问说那我怎么报名你们这个见面会呢？大家不用着急啊，我们这一两天会在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微信公众号出一个详细的 介绍 安排、 哎、 嗯， 然后呢上面会有报名方法，到时候呢如果您有时间，8月8号也是期待着您能够来哈，跟我们一块儿来聊聊天呗。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路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来，正值盛夏，雨水充沛啊，道路两边的绿化枝繁叶茂，郁郁葱葱，赏心悦目的同时，也出现了致使行人呐、啊、开车呀、 嗯、 一叶障目，你听过吧？这个词儿 听过，听过。您不经常干这事儿吗？ 嘿，就是树叶挡着看不清楚，暗藏安全隐患。在通州区八里桥附近，鲸鱼旧路和滨会北四街相交的 T 字形，就是丁字路口， 嗯， 靠通惠河一侧拐弯的地方，那绿化植物竟然和路灯一边高， 哎呦， 而且比较密集，容易遮挡视线，过往的行人车辆无法看到转弯处是否有车辆出没。 哎，所以这个树木长得太茂盛啊，虽然给我们带来阴凉、 嗯、 但是也有一些反作用，是不是、 哎、没错。在这个路段附近的竹木厂小区住了20多年的居民徐金城啊，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去八里桥遛弯，每次经过这个路口都会格外的小心。他说这个路口太窄了，鲸鱼旧路来往的车辆被这个大树挡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见，而且三方面的车都在这儿会直行的，车速又快，拐弯的车那就是蒙着拐。 嗯， 你懂什么叫蒙着拐、啊、 全靠手感， 全靠手感、啊、这个拐弯进入鲸鱼旧路的车辆看不见直行的来车，同样从鲸鱼旧路拐入滨会北四街也很难看到滨会北四街来这个方向来的来车，无法提前做出预判。那在晚上或者雨天，视线受阻的情况就更为严重了，不仅行人车辆经过这儿也得格外小心、 嗯、 市民骑行也经过十分的危险。 是， 那么记者也发现骑行车辆因为没办法啊，没有专门的骑行道，骑行呢也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在路口这儿骑行车本来应该靠右侧车道行驶、 嗯、 但是呢受制于鲸鱼旧路直行的车辆比较多，很难在车流当中穿过。由于啊节约时间的考虑，就是我想快点、 哦、 是吧，大部分的骑车人会沿着左侧车道行驶。 哎呦，多危险。 左侧恰恰是视线遮挡最为严重的地方， 嗯， 有的时候当车开到眼前才发现， 那可能就来不及反应了。 对啊，记者也统计了一下，在7月23号早上起7:20到7:40这20分钟的时间里边，就有3次自行车和往来车辆相遇紧急刹车差点相撞的情况发现。刚才那位市民徐金城也担心地说虽然目前没听说过这儿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但是不过等发生的时候那就晚了呀。同样在西城区白云路开车行驶的刘女士，为了看清楚右前方交通指示牌，轻点了几次刹车。 嗯， 你这一轻点刹车，后边那司机就害怕，你知道吗？ 就滴滴， 这害怕追尾啊。 嗯， 刘女士心有余悸地说附近好多路段啊，交通标志牌都被大树挡了，这对于新手和初来北京的司机不得友好。 7月23号呢，记者也是来到了刘女士经历惊魂一刻的白云路，看到一块标志着右转直行和6点至23点禁止左转的交通指示牌。那么，然而只有司机开车行驶到这个路牌下方的时候，才能够勉强看到6点到23点禁止左转的标志。 嗯， 直行和右转的标志几乎是看不见的。 是， 所以这个可能那些树木 是不是也修修啊？ 对，也得适当的进行一下修剪，不然对于这些开车和骑自行车的人来说，确实是有一定的风险。 还是跟大家说说这个树木长得太蛮横，可能会出一些问题哈。 哎、 像丰台区横道沟西街的北侧便道旁，这个树就长得有点横啊。记者也做了一个目测，发现这排树木枝叶呢，离地的平均高度啊， 嗯、 大概在1.6米左右。 哎呦， 可能和很多女士的身高差不多，是不是？而且啊，有的地方 你这个女士都超过1.6米了，这个。 我是属于特殊女士啊、 哦，特殊的女士。 这有的地方啊，这树确实长得有点低， 哦、 有的地方呢又有点高， 嗯， 很多枝叶又扫到了小轿车的车顶，所以行人行走的时候啊，怎么办？特别无奈， 嗯、 就只能低头猫腰。穿梭其中， 哎、 当然呢，有一些朋友，嗯，某些男主持人就没有这样的困扰哈，就可以雄赳赳、气昂昂的昂首挺胸的阔步往前走。 你说谁？ 某些人啊， 某些谁？ 不敢说呀，这我怕你扣我工资吗？不是，这家住附近小区的杨阿姨就表示说：“您看呢，这最低的这棵树啊，这树枝儿离地连1米都不到。 嗯” 那行人那不得绕行到那个机动车道上走吗？而且夏天啊，雨水又多，蚊子又多，真的希望有关部门啊能够赶紧修剪一下这条路上的树木，让我们行人能够正常的走。那么在通向承寿寺路的瑞城街上，记者也是看到了相似的情况。附近的小区保安跟记者说这些大树上有很多的树枝，一下雨一刮风，有的就乱掉，特别的危险。 嗯、是， 所以啊，下雨天您可千万别从这个树下走啊。住在附近的居民王先生也说，你看前几天咱北京不是下大雨了吗？有一条特别粗的树枝就正好砸下来了， 嗯， 砸到一车顶上， 哎呦， 凹进去一大块，你说车主多心疼啊，还得掏钱修。哎，这应该走保险应该也能走，是吧？ 这应该有，赶上雷雨天气是不是应该有？他看你上没上这保险。 那反正也挺凹槽的，是不是？ 你就上一交强险，一分钱不出， 那 估计 那就不行啊， 赔的少点。 你得看就是上了什么样的商业险吧。 哎， 在这个瑞城街和承寿寺路相接的路口处，浓密的树枝还挡住了行人看向人行横道的视线。王先生还说了，说下雨天的时候啊，大家都打着伞，你说本来打着伞就有点遮挡视线， 没错， 那再走这条路那就更费劲了，经常啊都堵在这个路口，人多的时候甚至都能堵到人行道上。那随后呢，记者也走访了附近的承寿寺路，发现这种树枝低矮挡道的现象是特别的常见。 嗯， 所以和刚才李凯老师说的这条新闻一样哈， 嗯， 是不是我们的相关部门能够对这些树木进行一些 修剪？对， 嗯， 因为其实我们的现在绿化、园林绿化做就是城市绿化做得也非常好。 嗯， 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行道树啊，都是修剪的非常的规整， 哎， 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也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也是希望就是属地的园林绿化部门来帮忙解决一下，是吧？ 错，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看奥运会了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嗯，小辉姐啊说了一现象 啊， 就是今年呢，很多朋友不都看了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吗？ 嗯， 看完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又去网上找咱2008年 北京 奥运会的开幕式，想要去重温一下， 是吧？ 嗯， 反正这个还有很多朋友刚才说没看到这个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也没关系，你找那个机顶盒啊， 哦， 能回看的那种， 哦， 应该一个星期之内都能回看。 那前提是您家得装了机顶盒， 像你们家没有？ 我们家还真没有，数字电视。智能电视 哦， 嗯， 那还跟我们不是一个路子， 哎， 就是你们是从，那个， 您家是装了机顶盒，但您不看呀。 对啊， 是吧？ 我还交着那个电视费呢， 所以还是通过什么手机那些渠道看呗。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用户7939说：“大城小事是老百姓的节目，老百姓的主持人，真心话，非常的贴心，谢谢您哈，谢谢您多支持我们节目。 谢谢”哎，包括还有很多的朋友啊，我看看，包括很多朋友都说啊，说特别喜欢，就是原来啊，李凯老师做体育节目的时候，就是您的粉丝，发现啊，你看海洋中的云说的吗？既敬业。有专业，所以这种敬业和专业啊，就体现在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当中了啊。 反正那时候 提到一运动项目就问我俩问题，提到一运动项目就问我俩问题 啊，是是是， 这就属于降维打击， 这就 有点不举切。 这秀波是显摆呗，你懂什么叫显摆呗？ 没事没事，等那个环球影城开了之后啊，我也给您准备10个8个问题，咱们就互相伤害呗。 李丽媛老说：“哈哈，美哲是特殊的女士，作为特殊的女士，美哲老师，你有什么想？”想说的， 我就只能猫着腰过马路吗？ 对啊，那些 多无奈， 那些树叶对你来说确实不太友好，是吧？ 没事，您只要能踏踏实实过就行。包括呢，冬日雨还说啊，说这次咱们那个奥运第一金，应该是叫杨倩吧，那位 女孩，射击运动员， 不仅是一00后，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而且呢，当时就是她那个射击的时候，头上戴了一个装饰的小发卡，没想到一举夺金之后啊，那发卡都成了网上热笑的爆款 啊，真的吗？我就看 冬日雨说的， 我看那个做那个动作，就是那个比了一个那叫什么爱心， 比了个心 啊，爱心的这个动作，我想，哎呀，这不是我们家幼儿园，就是我们家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常照相的时候比的这个动作， 这挺常见的吧？ 对吧？ 比如说我们女孩一块合影的时候，闺蜜合影，大家一块比一心啊。你先不说这个友情是不是塑料姐妹花，反正动作做的都是挺亲的， 是吧？我把你们宿舍这几个人挨个捋一遍，都是谁？ 别别别，我们是真心姐妹花， 是吧？塑料姐妹花我听见了，反正都是咱们同事啊。 我说有的人可能是、 行，有的人就是特殊女士呗。 我是个普通女士， 行吧？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聊聊天哈，也是希望大家享受奥运的激情和奥运的精彩。有机会的话可以来去看看，包括也是为咱们中国军团来进行加油鼓劲哈。当然了，对于我们所谓听众见面会的详细信息呢，我们会近期最快的时间通过我们的公号来进行发布。里边可能会有报名方式，关键是看您时间允不允许啊。 没错，我们是定在8月8号。 对，而且需要住一晚上，是吧？ 没错，像老宋也提出说，可能我这个身体不太方便，我能不能就是找一个人陪同我一起报名，我们一起去可不可以？其实我们也会多少考虑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待会儿会在公号当中有一个详细的介绍吧。 对， 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 新闻2021，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喽。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Yo， 我一个人蹲在墙根儿没人搭儿，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